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华说 NBA， 我是主播泽华。休赛期到了，没有比赛，想必真的是让大家百无聊赖。但是呢，休赛季同样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各个大牌球员的转会以及各个管理层的精彩操作。这个夏天休赛期最大的大牌毫无疑问是勒布朗詹姆斯。而就在7月2号，自由球员市场刚刚开启的第二天，33岁半的勒布朗詹姆斯与洛杉矶湖人达成了一份4年 1.54 亿美元的加盟协议。湖人的传统是养传奇后卫，买超级中锋。维斯特、魔术师、科比，自家选秀后养起来的。从芝加哥掏来麦肯，从费城换来张伯伦，从密尔沃基抢到天高，从奥兰多签下鲨鱼。湖人的另一个传统，您也看明白了。维斯特、魔术师与科比基本上都在史上后卫前五，麦肯、张伯伦、天高和鲨鱼，史上除了拉塞尔和大梦，最伟大的中锋云集于此。论冠军数，凯尔特人好像多一些，但论起腕的咖位终究不如湖人。湖人从来就是下最大的本钱买最大的腕。勒布朗现在4个常规赛 MVP，整整半个世纪前，张伯伦坐拥四个常规赛 MVP 去了湖人，跟维斯特与贝勒组成了史上最大腕三巨头。天勾1975年到湖人时打了6年 NBA， 3个常规赛 MVP。 当然，即使湖人拥有如此之多的传奇，但论来到湖人时的咖位，依然无人能够压过2018年的勒布朗。洛杉矶拥有超级巨星需要的一切，湖人的悠久历史、大城市的传承、加州海岸以及20年前让鲨鱼乐不可支的好莱坞传媒， 这方面除了纽约无与伦比。这笔签约对双方来说彼此真的是很般配，而对勒布朗自己而言也是个挺好的选择。丹吉尔伯特写信了，感谢了勒布朗，虽然他俩始终不对付，但这次跟八年前不同，宾主尽欢。吉尔伯特特意提了2016年6月19号那天勒布朗带领骑士夺冠了，这就足够了。八年前的此时，除了去南海岸，勒布朗面对过其他选择，去芝加哥与当时还未扬名立万的罗斯与诺阿们搭档，带起年轻的公牛，那是选择光荣；去纽约成为一个全球闻名的传说，那是选择成功；留守克里夫兰，那是选择忠诚。现在他去洛杉矶，有点像2010年选择了芝加哥加纽约，带着年轻人重建，成为全球闻名的传说。而很多人也说，男人一生有三次决定，第一次是为了兄弟，第二次是为了家乡，第三次则是为了家庭。其实勒布朗早就该去大城市了，鲨鱼在1996年去湖人前给电子游戏当过主角，拍过百事可乐广告。1996年之后，音乐、演艺、电视事业全面起飞，成为全球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大城市的加成就是这么恐怖。1991年，魔术师是全球第二红的球员，仅次于乔丹，场外收入是球场工资的6倍。他有商业头脑，懂得推广自己的形象，还早早拿下了百事可乐在美国若干片区的代理权，财源滚滚。他当时想要拥有一支 NBA 球队，当然众所周知，因为查出了 HIV， 31岁的时候就退役，壮志未酬。在乔丹成为夏洛特老板的时候，魔术师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本来该我先买一支球队这种感觉呢？现在魔术师要遇到勒布朗了，两个背负着商业帝国的天才会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在洛杉矶打出一片怎样的天下？湖人想重新成为体育产业的帝都，勒布朗年少时就想成为一个10亿级的巨星，他们在一起很适合。对东部而言，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勒布朗离开了铁王座，凯尔特人与费城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争夺了。类似的东部权力真空还是乔丹那两次退役以及1969年拉塞尔隐退时候才有的。而坏事是西部与东部那本来有拉近趋势的实力对比疑似又拉开了，因为事实是过去17年所有常规赛 MVP 除了勒布朗与罗斯都出自西部，而现在所有还在打球的前 MVP 勒布朗、库里、杜兰特、威少、哈登、德克、罗斯全部都在西部。最后球场上，是的，对勒布朗这种级别的超级巨星而言，球场之外的因素，洛杉矶的体量、大城市的辉煌、历史的传承、商业帝国的融汇、东西部实力的平衡更重一点。而一般的球员签个球队，最多牵涉到球队实力和工资平衡问题，还谈不到那么大的格局。湖人有年轻人，球哥像投篮姿势没校正好的年轻基德，英格拉姆上赛季后半段打组织后卫的时候比同龄的乔治显得有谱，库兹马像二分之贾米森加范霍恩，而且很适合这个小球时代。在过去的两年中，沃顿教练给湖人组了个不错的体系，他们的防守很有谱，英格拉姆缺点力量但臂展和移动够， 球哥的防守则很被低估，他是年轻一代后卫里最优秀的对球防守者之一。而在进攻端，湖人的习惯很好，肯传切，肯跑位，只是缺个超级巨星，所以效率不高。对勒布朗而言，一群肯防守的年轻人让他带，结果并不坏。球哥的防守，英格拉姆的走位，库兹马和 KCP 的远射，再加上刚刚签约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将，隆多、麦基、史蒂芬森以及比斯利。隆多与球哥和詹姆斯算是联盟球商最高的三个人凑到了一起。麦基的身高以及护框能力，芬森的比赛态度以及他的防守，比斯利极强的个人得分能力，让我们不得不期待下个赛季的湖人究竟能够达到一个怎么样的高度。但这还没完，我们都知道勒布朗一旦成为自由人，便如流亡诸侯，可以带一票人走，他走到哪里，詹姆斯琼斯们就跟到哪里，他可以轻易地给一支球队武装起来半支轮换阵容，比如说詹姆斯琼斯和科瓦尔们很可能就一路跟来了。但这也还没完呢，2019年的大牌自由球员莱昂纳德已经说了他想当湖人，虽然他现在已经跟德罗赞互换东家入住多伦多，但是他真的喜欢在多伦多待下去吗？其他顶尖自由球员包括杜兰特、欧文、克雷、巴特勒、霍福德、肯巴，而2020年的大牌自由球员戴维斯、格林、海沃德，这就可以多少解释此前一年一签的勒布朗为什么肯签四年了。给洛杉矶显出诚意，既给湖人也给其他商业伙伴，我是要在这里扎根的，起码四年，你们可以放心的给我投资。也给所有球员打个信号，我是要在这里扎根的，起码四年，你们可以放心的来。洛杉矶这种大城市，西海岸的淤泥风光，勒布朗的四年合同，猜猜会有多少球员趋之若鹜。33岁到一支重建队伍，在一般球队是老了点，但鉴于他是联盟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可以独自将一支球队从废墟快速推上巅峰的存在，以及他到33岁依然违反自然规律的威风八面，所以谁知道呢？勒布朗詹姆斯一向是个极其理智的人，他在涉及利弊取舍时的决策，无论场上场下，事后证明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最后一件事儿，勒布朗那位著名的经纪人里奇保罗，也就是为特里斯坦汤姆森和 JR 史密斯签下超级大合同的那位经纪人，2002年跟勒布朗认识的时候是个倒手复古球衣的哥们儿。那个时候勒布朗还不到18岁，保罗21岁，他当时给勒布朗的第一份礼物是2件球衣，一件是乔纳马斯的洛杉矶公羊队球衣，一件就是魔术师的洛杉矶湖人队球衣。许多事儿，你分不清是早有预料，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好了，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人物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泽。音乐是不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啊？可以说自《爱情公寓》于2009年播出以后啊，它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暑假，承载了无数90后的青春回忆。而《爱情公寓》大电影终于也要在8月份上映了。 网上啊，常有人这么说，说小贤欠一菲一个表白，子乔欠美嘉一个如来神掌，关谷欠悠悠一个婚礼，展博欠婉瑜一枚戒指，而爱情公寓欠了我们一个结局。但是这次的电影，关谷缺席了婚礼。在爱情公寓中，无数人记住了那个操着一口日本腔中文，动不动就要切腹自尽的中二漫画家。 我宁可切腹自尽， 切腹自尽， 我要切腹自尽， 切腹自尽， 我分分钟切腹给你看， 行不行？我分分钟。 切腹自 尽。你看关谷每次说要切腹，哪次动过手？ 不经意间，王传君已经从演戏男变成了不修边幅的大叔，开始认真成为自己。他开始留长头发，蓄起胡须，才30出头的年纪，却看起来饱经沧桑，连眼神里都写满了故事。其实王传君自己说过，未来我只接电影和话剧，别的都不会接，我又不是那种流量的人，没戏就歇，闲来无事就去公园喂喂鸽子松鼠。王传君这次并没有选择爱情公寓大电影，而是出演了徐峥导演的新片我不是药神。王传君在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真正的绽放了真实的自己。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了一位病人，为了塑造形象，不仅每天8000个跳绳暴瘦减肥，而且吃包子这一场戏就吃了40多个包子，当天晚上拍吃面的戏又吃了5碗面，期间吐了3-4回。不仅如此，他为了拍生病在医院的一场戏，能够2天2夜不睡觉，刻意塑造真实的憔悴。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因为对演员来说敬业是应该的，而这是同年龄的青年演员中不敬业的人应该值得反思学习的地方。正如文牧野导演所说，如果一个演员能这么去为一个角色付出的话，我相信他呈现出来的一定会让观众满意。从抽象的佛性进入到真实的人性，主演们努力呈现鲜活人物，囊括出社会中草根阶层的群像，形形色色的草根，个性的小人物，相同的都是面对生活的考验，在佛性和人性之间的艰难摇摆，这样的挣扎让影片再添精彩。正如周一围所说，会带给你多大的冲击，看戏吧。可能有网友会这样认为，是关谷神奇这个角色让他站在了观众的面前，而他这次的缺席太没有良心了。但是对王传君来说，关谷让他走红，却也让他非常痛苦，就像是被突然绑架了一样。他更加倾向于忠于自我，想说什么就自由表达，不喜欢的角色就直接拒绝。拍临死前那场戏的时候，为了让角色病重的样子更加真实，王传君硬是整整2天没睡，然后整个人累到脱相。辛苦并没有白费，吕受益这个角色的完成度很高，王传君在豆瓣上收获了一片称赞，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真正的演员。娱乐圈太残酷，生存的方式有千万种，大部分爱情公寓的主演们依靠着这部剧所设定的人设而走红，甚至我们都记不住他们真实的名字，更熟悉的是他们在剧中的名字，比如说美嘉、子乔、一菲等。驾着爱情公寓的这架马车，娱乐圈的路诚然会更好走一点，走红的几率会更大一些。爱情公寓大火后，别人都混得风生水起，不是好男人的曾小贤仍然是一线的综艺大咖，这条路叫做打造明星。但是王传君却不签经纪公司，不混圈子，沉寂地走了另外一条路，不随波逐流的路，叫做演员。因为做演员，所以他对剧本、对演技是几乎处女座一般的苛刻。我当然也希望看到《爱情公寓》中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毕竟这是我们的青春印记，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情怀。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怀而去绑架王传君，而去阻碍一个想要活出自己在不断努力的好演员，不是吗？我们始终要明白，有些人是演员，演戏只是工作而不是捞钱的工具。也庆幸在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还有人愿意坚守心里的那一份净土。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葫芦娃电台，我是少轩。 我是子涵。 哎，子涵，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两天这天气就像女孩的心思，说变就变。 是啊，前一秒还艳阳高照晴朗无云，后一秒却倾盆大雨风驰宇宙，确实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现在小学期和暑期实践还没有结束，同学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说起暑期实践，其实广播台的暑期实践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那子涵，你在这段时间的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感受没有？ 我觉得还挺好的，小学期能在学校住，而且有同学一起玩耍，有习可学，不至于太闲鱼。而且在暑期实践中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学专业，感觉特别有趣，也很充实。在这段时间里，我对广播节目的制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组曾经一起在中蓝大厅开选题会，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贡献想法，寻找更好的方案，合作相当的愉快。少轩，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机会，能够让我看到这个编辑记者在写选题写稿时候的视角，而且对于我今后的实战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少轩，你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经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刚开始的那第一个星期不是要上理论课嘛，但是有一次上课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就硬撑着来上课，结果上到最后的时候就已经魂不守舍了，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少轩，你可能已经要升仙了。 不，我还是觉得当凡人比较好。那子涵，你在暑期实践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 有啊，我们之前一起去那个北京广播电台参观，老师带我们一起去监看了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没想到就是那期节目里邀请了我的室友做嘉宾，他是知道我那天去北广的，但他绝对不知道我在会议室看他的表现。我在回宿舍以后呢，还跟他聊天，然后还逗了他，觉得挺好玩的。 看样子大家在暑期时间都有不少的乐趣和收获啊。 其实我们学校的暑实项目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暑期实践的情况吧。 好， 是学校的项目，学校广播台，就是一共分为三个周，然后第一周是上实践课，有不同的老师，然后来教我们不同方向的一些关于广播的制作。然后第二周呢，就是比较自由一点，就是各个小组分小组做作业，还有个人的作业。然后第三周 还没到。 我现在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参加这个暑期实践，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文案的编辑工作。在暑期的实习期间呢，我在中央电视台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有一些是我在平时学校的课堂中是学习不到的，比如说一些新闻的理念和新闻的一些传播的一种方式，都是很让我眼前一亮的。 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国家博物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一个主题展览，叫真理的力量，然后是在那个展览里面当志愿者。我的志愿时长一共有10天，昨天刚好结束。一开始只是抱着想要挣那个实践学分的心态去的，但是在那儿工作了2天之后，就能感受到志愿活动的意义。尤其是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这个展览有3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的生平，然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马克思为主题的一些艺术作品展。在参观前两个展厅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前两个展厅的内容，能深刻的感受到马克思他为全人类的这种付出和贡献。然后同时我们在那儿做的志愿活动，这也让我们对志愿活动对这种付出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呢，真的有在很努力的充实自己。但其实努力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可不止同学们。少轩，你有没有发现北院食堂最近在偷偷干一件大事？ 你是说北院食堂的翻修吗？ 答对了，我们的海底捞大学呢，向来是名不虚传。这个暑假，后勤管理处将改造目标对准了我们的北院餐厅。 北院餐厅将于暑假进行装修改造，这一消息啊一经发出，那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了。 其实我们中传的同学对食堂改造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去年暑假改造的南苑餐厅可是凭着改造后的高颜值上了热搜，被无数网友称为爱丽斯顿食堂。 这南苑餐厅的装修确实是真的很豪华，不过也有不少同学吐槽啊，这个改造后的餐厅啊，饭菜的价格也是有些承受不来，曾经几元钱能够带来满满幸福感的南苑餐厅就一去不复返了。 你说这一点我也有注意到，可能是因为南苑餐厅的改造给同学们带来了价格阴影。北苑餐厅即将改造的消息公布后，朋友圈可谓是一片哀嚎，完了，没有钱吃饭了，我只求不要涨价，希望以后还能吃得起。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同学们内心的呐喊了。 那么我们同学们对于北苑餐厅改造这一个消息具体有哪些看法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采访，来看看同学们对改造后的食堂价格及菜品种类有哪些期待吧。 我是在北苑吃过很多次的，我觉得其实北苑食堂除了环境方面比其他两个食堂稍微逊色了一点外呢，其实在食物的做法呀以及味道方面其实还不错的。那么我也希望其实北苑食堂在翻修之后呢，能够以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来对我们学生开放，然后也希望它变得更加干净，更加的美味。但是我也希望它不要像南苑食堂那样，就是因为装了修所以抬高了自己的价格，还希望它的价格能够亲民一点吧。 以前最经常去的食堂就是北苑食堂，因为对于住在校内的学生来说，北苑食堂真的是一个福利了，就是它相比星光和南苑来说又便宜，而且大部分东西也比较好吃。希望北苑食堂翻修之后能够就环境看起来更温馨更卫生，能像南苑那样看起来像咖啡厅一样比较温暖，然后也希望就是翻新之后它的价格不要像南苑食堂那么贵，能够保留一些平价的窗口，这是我对北苑食堂翻新的期待。 价格问题果然被 Q， 看来这确实是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了。 不如让我们继续听下一段的采访，说不定就在这段采访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我知道我当时还转了那个推送，其实我比较担心北院会不会赔本。我看到那个设计的蓝图，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fashion， 非常的超前，然后也是非常欧美的那种罗马式的那种建筑，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我就觉得可能要维护这么一个环境的话，可能需要更高的一个成本。但是那个校方还在推送里给各位学生承诺，说是价钱还是走着一个非常亲民非常平民的一个路线。 正如这位同学在采访中所提到的，价格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再担心了。后勤处相关人员已经通过微信平台回复，北苑餐厅的改造和南苑餐厅不同，南苑餐厅是引入社会化专业餐饮企业进校提供服务，北苑餐厅还是基本火餐厅，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餐环境，所以进行改造的，所以不用担心涨价的这个问题了。 截至本期节目录制时，北苑餐厅即将旧貌换新颜这一推送的阅读量已经达到17000。承载众望的北苑餐厅是否能够成功完成它的华丽转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其实啊，北苑餐厅食堂这装修了之后啊，就可以更好的迎接18级的新生了。子涵，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们学校这个招生录取的相关信息呢？ 当然关注啊，00后攻入大学校园的第一站，我作为一个90后的老腊肉，可是时刻准备着。 现在各省份招收录取工作是已经接近尾声，新生聊天呢离不开三大话题：我住哪儿，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在哪儿，我的专业学的是什么。 提到这住宿条件，我可就要夸一夸了。我们呢，既有着热卖学区房、校内公寓，又有着精品小高层中栏公寓，以及豪华装修房、梆子井和留学生公寓，空调等基础设施是一应俱全。朝阳五环零首付，诚邀广大新生入住。 看你说的这一长串的，最近是给楼盘广告配音了吗？那么我再问问你啊，新生好奇我们学校的脱单率，你该怎么回答呢？ 男生的话学校包分配，女生的话还是建议自行携带。 那我最后再考考你啊，新生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学的是什么该怎么办？ 标准答案可浏览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招生网，民间版本请向自己的直系哥姐询问啦。只要你有决心，大学四年通过专业可以学到什么，关键还是在自己。 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福我们刚刚结束的小学期的同学们假期玩得愉快， 同时我们也对刚刚查询到录取结果的同学表示祝贺，希望早日与你们见面啦。 本期节目播音刘少轩、王子涵，记者及制作王子涵、张一米、王鹤飞、宋思雨。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葫芦娃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葫芦娃新闻，我是少轩。 大家好，我是子涵。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人的休假。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7至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2030年实行休四做三，也就是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 绿皮书建议，在我国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可实行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4天的4天36小时工作制。届时，国家就可以取消每年通过前挪后借形成的黄金周或小长假制度。员工可根据自身需要与单位进行协商，灵活安排自己的假期。 这一建议似乎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生活的图景，拥有更多的休闲时光，自然是许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现实的状况远非想象的那么轻松。根据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除去工作和睡觉，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的休闲时间为 2.27 个小时，较3年前的 2.55 个小时有所减少。其中，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的居民每天的休闲时间更少，分别是1.94、2.04、2.14和2.25个小时。 相比而言，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国民每天平均休闲时间约为5小时，为中国人的2倍。而除了休闲时间不充分之外，由于带薪休假制度尚未全面落实，我国居民休闲时间也不均衡。 我们的记者呢，就来到了北京的四惠东地铁站，来记录下了人们的工作状态。 乘客请注意，列车运行前方是终点站四惠东站，请携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地铁四惠东站，现在正是晚高峰，八通线上人非常的多。那么我们采访到了几个不同职业的人，由他们来讲述一下自己的工作状态以及对现在的加班制度看法。 我的工作是做大数据开发，十点上班，然后一般是晚上九点钟下班，对，一般对就十一个小时，或者说有时候也会到早十到晚十。 我是中宇集团这个发展部的一个副总吧，每天工作大概六个小时左右，每周的话有五天吧，加班很频繁。加班的情况下一般可能就是公司有应酬什么的，大概在十一点左右吧，因为晚上可能大家时间都比较方便啊，会谈。 我在那个公司，然后做那个就针对于团队打造的一个培训的，像我们每天吧就工作八个小时以上也都不等，我们八点半到五点半几乎都会处于在加班状态吧。 虽然这个累吧，但是感觉体力上的累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是总是没有什么业绩可以出的话，心理上的累可能会更高更多一些。 会有一点感觉特累，是因为可能会到处跑，稍微有点累，但是喜欢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毕竟跟自己的学的专业有关系。我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在舞台上偶尔有演出就可以了，然后学校的话就是不需要太多，你也就是一个学校有固定的那个就可以了。 就是比如说早十到晚十的话确实比较辛苦，然后陪家人的时间就会比较少，这确实不太合适，就是自己调节吧，适当的去加班。 十一二点对不对，陪不了家人陪不了孩子，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合理。我感觉还是应该是正常的作息时间，比如说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当然了，你觉得你工作没做到位你可以加班，但你不能说强制员工啊工作到九点才下班，我觉得这不合理。你可以去选择加班，但是你不能强制你的员工去工作到九点半夜十二点回家。我感觉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觉得这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我对这个政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它这个实施起来，我觉得目前几年我觉得都很难推行。我觉得现在企业单位就是有很多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就是特别喜欢让员工去加班或者是工作，他们认为这个工作时间还不够长。如果说按照这个社科院的一个建议的话，当然对于员工的话可能是比较这个期盼吧，但是对于做业务的人员，他们可能会用额外的时间去工作去加班。所以说对于不同行业的人来说，这个政策它可以说有利有弊吧。那有些人喜欢工作，有些人就是说就是那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或边缘岗的工作，他们可能希望多休一天。对于不同的行业的话，这个政策我觉得他们适应的人群不太一样吧。我个人觉得其实休息两天已经够了吧，如果说多休一天的话我们的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但我觉得这个各行各业其实都还挺忙的，如果说但我觉得这个如果制度的话肯定是，如果规定的话可能会推行下去吧，但你如果说你要议论的话我也不好说，看一下民意吧。 绿皮书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迈入新时代，提升幸福感已成为政府决策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休息制度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采用何种工作和休息制度要立足于社会现状和百姓需求，这样才能让百姓切实地享受社会福利。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好男人教你变时尚，每天带你了解世界最新潮的事物。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日本贩卖机的故事。在日本的路上走上两三步就能看到一台自动贩卖机，甚至还有四五台放在一起的自动贩卖机区。就算是走在乡间小路、山顶神社、海边沙滩，甚至在电车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街角摆上十几台机器，那是很常见的事情。根据日本自动贩卖机工业会统计，日本约共有556万台自动贩卖机，每年销售金额就超过7兆日元。兆是什么概念？就是7万个一亿，虽比美国的760万台要少，但按人均来算，差不多每23人就有一台，这无疑是世界上自动贩卖机密度最高的国家。日本作为贩卖机大国，除了常见机型，各种新奇机型更是在岛上遍地开花，功能之齐全令人啧舌。日本贩卖机几乎能买下整个宇宙，活脱脱就是实体淘宝，就算哪儿都不去，只靠自动贩卖机也能活得好好的。乌冬面贩卖机40年感动40万人。在日本秋田巷一角有一台乌冬面贩卖机，这台机器只卖最基础的乌冬面和芥麦面，只要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元一碗。面条是事先煮过的，所以等待的时间较短，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在40年里，这台贩卖机已经卖出超过40万碗面条，平均每天27碗。这台破旧的机器拥有许多长情的时刻。73岁的店长因为身体不适无力继续经营，在2016年3月31号最后的营业日，附近的居民在这里排成长队吃最后一碗乌冬面。拉花咖啡贩卖机，会拉花的贩卖机。想要做一个咖啡达人，到了东京羽田机场2号航站楼 B1 层，千万记得要找这台咖啡自动贩卖机，它可是全日本第一台可以做咖啡拉花的自动贩卖机。只需要200日元和45秒就能喝上一杯拉花咖啡，不需要专门找咖啡店，也不需要慢慢排队等候，付钱立刻冲泡一杯香浓咖啡，还自带拉花效果，就问你服不服。水果贩卖机贴心到连皮都帮你削好了。神户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维 C 保存技术，可使切块水果保持新鲜。在切块苹果贩卖机中，切好的苹果被分成一袋袋的小包装，方便食用，有去皮、带皮、蜂蜜、焦糖四种口味，深受上班族和减肥人士喜爱。水果在含有维生素 C 的水中浸泡之后，可以防止被氧化，还能保持不变味。在自动贩卖机中，切好的苹果被分成80克的小包装，随着季节变化，苹果品种会随之调整，有时也会有当季的梨等，工作人员会频繁地更换商品以确保新鲜度。我们现在继续刚才的话题。最聪明的饮料贩卖机，推荐最适合你的饮料。除了传统贩卖机外， 岛国人民还搞了点高科技，在日本地铁站里就有一台聪明的自动贩卖机，它会根据顾客性别和年龄给你推荐最适合的饮料。站在47寸液晶大屏幕面前，机器会迅速进行分析，男生主要推荐咖啡或者运动饮料，女生以低脂无糖茶或果茶为主，小年轻则会推荐碳酸饮料，而且每次推荐的可能都不同，他会根据天气和温度为你找到今天最适合喝的饮品，也是够贴心的。口袋小说贩卖机随时随地都能闻清。为了让搭车不无聊，日本车站很贴心地设置了专门贩售书的贩卖机，而且尺寸都是可以放进口袋大小的书籍，携带方便又不占空间，而且书的种类繁多，不管是小说或是漫画，最新出版的也都可以看见，还贴心地附上书套。狗狗洗澡贩卖机终于不会弄得一片狼狈了。懒癌患者不想帮狗狗洗澡，可以试试这种自动帮宠物洗刷刷的自动贩卖机，直接投币把汪星人丢进一个巨型微波炉里就可以洗起来了。限制贩卖机，准备好许可才可买。虽然大多数自动贩卖机是面向所有人群的，但烟酒以及18禁商品的自动贩卖机需要一些凭证才能购买，买香烟或者买酒时都需要驾照或者各家酒店自己发行的 ID 卡确定年龄。除此之外，热衷机器人事业的日本人把贩卖机做得越来越智能，在发生地震等灾害的时候，管理者可以远程操控机器，无偿提供食物和饮用水，机器内部电池可作为停电时的应急电源，搭载了 AD 自动体外除颤机，可以为突发意外者急救使用，一些机器添加了紧急电话和定位功能，求助者可以直接跟警察叔叔这样说：我迷路了，我在贩卖机编号某某某旁。食物、生活用品、人工服务等等都可以在自动贩卖机买到。自动贩卖机俨然已经是一种最平常的日式生活方式，他们似乎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东西都塞进了机器里，简直玩出了新花样。乃至有些在国外旅行的日本人被问及国外有什么不方便时，他们感叹的竟然是自动贩卖机太少了。所以在日本手握一堆零钱没处解决时，不妨找一个有趣的自动贩卖机玩一下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十分钟的陪伴，那么下期我们再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